将家乡东啊靠西山是啊啥子重儿郎混血啊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杨少鹏演唱的京剧《文昭关》的选段。 Oh! Thank you.